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三节，想讲乜咧？其实我想讲大爆炸。因为点解咧？就上 你唔好讲个影嘅喎，得唔得？ 边个影啊？ 指住 我， 我觉得好无聊。 唔系、哦，喂， 你唔系想讲系嘛？ 我梗系唔系啦，但系我见到我喺 Facebook 有个 friend 系做咗个实验， 佢摆两个公仔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得噶嘛，个影系真系会系 系啊 一左一右啊嘛， 系啊，只要个光喺中间咧就 系咯，唔好再玩呢啲啦。 唔系我 哋关心下啲七百吨山崖呢啲， 我系真系想 得人惊， 真系我正经咁想嗰样嘢。其实真系分咗好多好多唔同层面讲系点解咧？上个礼拜三四呢单嘢四好似。 我都唔記得 四好似係四， 但啱啱曼谷有大爆炸， 係咩？啊，好似係啊，係係嗰單嘢， 彈啲咁嘅嘢出嚟， 係啊。咁但係 12人死喎，中心啊，曼谷市中心爆炸。 其實有即係天津呢單嘢有幾個大問題，即係好似懸案咁啊。即係第一， 住四面佛附近， 有冇人知道究竟嗰啲入邊存放咗啲 chemical 係乜嘢類型 chemical 咧？ 酸 唔係喎，唔係暗黑物質能量方法嚟嘅咩？ 咩？ 唔系一定系 Transformer 大战高达嘅呢单嘢，唔使讲啊！ 我真系点啊，就 Fantastic Four 系啊，一定系啊，呢类咩可能啫？ 摆咗啲嘢喺度， 七百吨山埃，山埃我嚟做乜先？ 我真系唔知。 山埃我嚟炼金噶嘛，七百吨山埃，全地球啲金佢炼晒啦。 咁其实真系做 唔到。系咪？咁一定系有第二啲嘢搞咯，即系话系咪先？喂，同埋嗰个窿，老实讲，一条都系黑色嘅，无底深潭咁样嘅，几个钟头上咁大嘅。 黑包啊？ 系咪先？入边有啲咩真系冇人知啊！老讲。 就变金。 嗰个如果唔系入边嗰阵，如果入边嗰嚿嘢唔系能源方法，你一定唔系。喂，你嗱，大家睇报纸见到噶，大家睇报唔系大家睇到报纸噶嘛？ 啊、 第一，点解要疏散先？ 点解要疏散？因为空气里边可能有啲生埃。 跟住有啲人入去，嗰啲着晒防护衣入去噶嘛？ 系咯， 一班入去嘅人系着咗系防核嘅装备入去嘅。 嗰班人去搵翻嗰样嘢出嚟啊嘛，就 系能源， 就系能源方法啊， 就系嗰样嘢咯。 定系超人嗰个黑嗰、那个嗰嚿金嗰嚿嘢？ 总之系有咩嘅。唔係，依家係真係 你睇完 Fantastic Four 上， 唔係啊，真係嘅，大佬，有人真係咁講。嗱，啱啱威敏先同我講，佢問佢話：喂，今年北大河咧，係咪點點點啦？ 嚇， 就係傾嗱威敏，嗱威敏有，大家你有留意新聞，佢都知噶啦。 係 一路之前傳咧，今年北大河開會噶嘛？ 嗯， 跟住新華社出嚟 講啊嘛， 話冇開會啊嘛。 So called 嗱，跟住咧，博信網你知咩叫博信網噶啦？大家我唔知知唔知啊？即係海外嗰啲華文媒體咧， 係。 博信网后屘有段新闻出咗就话咧，其实江泽民去咗北大河嘅， 系， 但系咧今年 absent 咗， 今年北大 河江泽民， 江泽民去咗北大河嘅， 系未死嘅，你要知道系， 系未死 的。我知 北大河，但系今年咧，以前咧，阿江去咗北大河之后咧，嗰啲其他嗰啲咁嘅流罗咧就会上去串门子啊，即系咩叫串门子？大家唔知知唔知啦？ 唔知， 即系总之去敲门问安啊，同阿江老问安啊，即系啲旧部啊，就问好老阿旧领导人啊，老领导去问好。今年咧，阿江嗰度咧门庭冷落，因为咧冇人去北大河，得翻啲老鬼元老喺度。咁啊，阿习话你嗰啲唔去，做一段稿咁话今年唔去北大河啦嘛。 但系你 咁咧就传咧，就传其实咧。其实有开嘅，呢个夏天会就转咗去天津度开。而家讲法咧就系话咧 炸晒佢， 系啦，就系话咧而家金成单你根本上咧就系江派最后一击 吓， 运晒啲去嗰度， 即系好似七一去炸金紫荆嗰啲咁， 运晒去嗰度就做你一镬大洗大一镬金嘅，点知嗱你运咁多嘢有人知噶 嘛？阴谋 唔系嗱嗱。咁嗱、啊，你運幾百噸山埃喎，咁多 chemical 寫話啦，同埋嗰啲係咪真係 chemical 都唔知喎。 唔知喎、啊，而家就係 你 TNT 又得咩？係咪先？你能運咁啲入去，會冇人知先，唔會冇人知噶嘛。 而家就係好奇怪咧，就係、是、搞咗咁耐。喂， 嗱，我如果運咁大堆入去咧，一定有一個人知嘅，美國佬一定知，CIA 一定知嘅。喂，你估大家嗰啲影到咧，话咧影到爆炸嗰刻咧，嗰啲就系气象卫星嚟嘅咩？ 佢 间谍系间谍卫星嚟噶嘛？佢、 啊、 俾我哋睇嗰张就起晒格啫。佢哋自己有啲高清噶嘛，大佬。 哇，咁噶原来。 而家咧根本上咧傳緊就係咩咧？就係咧根本上就係運啲嘢去天津，就等你阿習同埋阿李喺度嗰陣時咧開會啊，就爆撚死你班友。 你 嗱，所以咧，所以咧， 我睇見你個樣，你個樣好認真，我真係唔知你真定假。 點解嗱？你打留意下喎，李克強就前日出咗嚟啦。 系啊系啊，好少 但系张相仲系 Photoshop 噶嘛？ 吓，又系个纸纸纸嗰支嗰张嘛？ 阿习有冇出过嚟先？ 冇。 阿习冇出过嚟噶嘛？ 灰爆咗啦！ 唔系避啊，避咗唔知去边啊？喂，点知仲喺边度爆噶？ 唔系净系定系真系灰爆咗死咗？ 嗱，呢样嘢国家机密嚟嘅，大佬，当嗱你知都唔好同我讲啊！ O K O K， 真嗱， 我知啊。 喂，仲有喎，北京九月三号发生咩事啊？ 九月三号。 北京大阅兵， 大 阅 兵 啊， 系啊系啊，今年 喂 抗战 你估嗰你估啲调晒军去北京系阅兵咁简单？ 去保护国贼，唔系保护习近平。 嗱 ，Donna 知道我讲乜？ 哎呀， 喂，你知唔知？你知唔知？而家咧， 走去北韩 啦。而家系入，而家啱啱威文啱啱讲啦，而家入咗去天津塘沽嗰个新区咧，即系码头区入边咧，所谓搜救嗰队咧，解放军唔知乜乜生化咩核咩咩部队嘅班队咧。是北京军区，有人话是北京军区卫戍队嘅，咩意思呢？北京军区就即系天子脚下啦，卫戍队即系以前咧，即系指禁平年代嗰时咧，系皇帝嘅御林军嗰队人，即系皇帝要避难咧，抬住佢走都系呢队人噶啦。咁而家要派嗰队人去天津喎，大佬。 哇，好坚啊！ 佢揾翻啲嘢出嚟，谂下呢单嘢会唔会咁简单先？是不是先你话呢单嘢闹 你反应嚟 老实讲你问我呢单嘢如果唔系变形金刚大战高达嘅话呢我就唔信㗎啦。喂嗱我嗰晚凌晨一路睇住嘅腾讯一路有片上嘅五下大爆炸嘛越嚟越劲嘅系咪先讲真系咪 喺上面好似战后地区咁嚟㗎。 五次有五次爆炸嘅总共。嘣嘣嘣嘣，之后砰成里外之后咧，揸机影嗰个咧跌低咗噶嘛？系咪？ 嗰啲咪直头咧，嗰啲人啲市民有跑紧咧，就变咗一个咁嘅黑色炭咯， 系 啦，一秒钟就 系咪先？就根本上嗱，你问我咧， 咁样咯，嗱啲 pose 系咁样，跟住 狂派博派五个金刚，应该有五个咧就爆炸咗噶啦。嗱，会唔会一个高达咧？我唔知。一 有冇红卫星啊？ 你即系揸股或者红卫星嗰啲咧？唔知老实讲，真系老实讲嗱，即系你 嚟啊嚟啊嚟！ 啲 transformer 喺度咧，老实讲嗱，你记咩有套 transformer 咧？上海拍嗰套咧，侧边就系车厂，就 三集， 全部炸晒啲人系木衰人嚟噶。你睇翻条片啦， 炸晒咩人？ 大众汽车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Exactly 就喺度咯 ，Exactly 系咪先？ 吓， 系啊！你今次全部又系大众嗱，国内叫大众啦，香港叫做 Volkswagen 啦，叫做福士啦，系咪先？国内叫大众车厂啊嘛，嗰度 Transformer 又系隔篱炸晒啲又系 Volkswagen 嚟嘅，根本上冇嚟，根本上就系吉成 Transformer 嗰度唔知搞乜春，系咪先？系啊，一定系美国，一定系美国佬通知习近平，叫 习近平 平咧小心啲 ，WhatsApp 嚟。唔好乱讲嘢啊！国家机密你再讲啊！ 喂，嗱，你问刘宇条、刘宇条啲可能都系同你讲呢啲嘢啊，系啊，老实讲系冇。 我觉得你讲得精彩啊，刘宇笑啊！ 你讲得精彩，刘宇笑啊，真系。 你作得大啲啊！ 唔系我作噶，你知唔知睇下啦，大佬？ 即系飞核武啊！得兩個大炸彈咧，係所謂有咁嘅 scale 嘅啫， 唔係咯， 一個就喺俄國佬度，俄國佬嗰度一個炸彈咧就有44噸 TNT， 即係個 matrix 嚟。 我知我知。 第二美國佬個，但係係得11噸 TNT 嘅啫。你諗下第二次爆炸係有21噸嘅 TNT 嘅，你話嗰個係究竟係乜嘢炸彈啊？ 核 唔係一般，即係你明唔明白啊？炸彈我哋講緊有幾種殺傷力， 地對空嗰啲， 一種就係熱嘅，一種就係炸爆有碎片整死你嘅，一種就係輻射嘅。你諗下呢個炸彈爆起上嚟，要喺咁大半徑之內爆得咁快、咁響、咁大力，即係咁大力。 個殺傷力真係好大。 嗰啲唔係普通 chemical 嚟㗎。 唔係咯， 做炸彈都做唔到咁撚大個，你明唔明？ 唔 係咯，講嘅係。 係啊， 或者嗰個範圍大到無倫。係 啊， 同埋即係 喂嗰個窿啊，嗰個窿啊，大到啊係幾個足球場咁大㗎。即系核爆咁上下规模， 即系核爆咁上下规模。 但系天津点会天津啊？咁近上海， 就系期啦。 咁近北京， 我想系北咁近， 就 咁近北京， 就 系 期啦，就 系。 咁边个喺度开呢、這个咁嘅？ 唔系成单嘢系冇人好 serious 咁对呢件事喺大陆，系得李克强出过嚟嘅啫。 唔系咯， 冇人知嘅，而家嗱，嗰间公司系咩底细唔知， 系咯？ 点样问入去唔知，啲人问佢 炼金啫嘛，而家就 讲啫，你七百吨大埃，全地球啲金俾你炼晒啦，大佬，系啊，即系真系真系有古怪呢单。 但佢又 set 上啲探测啲探测站就 check 嗰啲山埃，个数 据你知系真定假？ 咁啊系， 民建联意 唔系唔系唔系嗰个嗱嗰啲嘢咧，佢话俾你知系测空气嘅啫，可能测紧第二样嘢噶嘛， 测辐射咯， 唔系嗰种物质我哋唔知咩嚟。 其实系辐射，佢又走去测山埃咁啊，真系冇咯， 系嗰个能源方块嚟噶嘛， 同埋都冇理由冇山埃咯，佢 check 到就话 唔系咯， 因为嗰啲系辐射咯， 系啊， 想 check 掉晒啲地下水， 唔系咯，大佬系啊呢啲嘢。 嗱，民主党叻嘅话咧，你系叫黄碧云去天津咧，嗰啲咩城居冚唪唥攞自由水。井水啊，跟住你翻嚟香港验，我话佢叻啦，验完水咁验，物验到生埃，一验到生埃一定响度， 唔系好似 2016肯定系赢，起码赢两只。 佢因为验咧天津嚟嗰啲鸭梨啊， 金同埋天津金律咯， 最出名呢两样先啫嘛， 系啊，系咯， 咁验到有唔系大镬咯。 我同事我啲同事话九不离都出名嘅天津， 唔系咁，但系老实讲，即系而家天津 包嚟嘅， 屌。而家天津嚟啲菜咧，即系我唔知道传媒睇系一个咩角度。如果我系百佳惠康咧，我真系好彻底咁。 我真系禁晒所有天津嚟嘅嘢咯， 系禁都系禁啦。 唔系啊，我睇新闻话咧，有个阿婶话啊嘛，唔惊嘛，啲水洗干净啲咯。跟住《要时报》啲人话啊嘛，喂呢、這个阿婶好嘢啊，发明到搵原水嚟洗山埃咯。 啊绝啦呢、這个，咦毒攻毒啊 ，OK 喎， 即系发明咗骆驼贝尔奖啦呢个就， 和平奖 唔系咯呢个，系啊原水洗干净啲山埃咯， 哇真系好危险啊！ 但系大家以后都唔使即系大陆啲菜，你都要好小心，我真系觉得呢一剂。即系我 大陆乜嘢你都要小心啦、啊 啊，最应该小心系本《基本法》啊嘛， 系咯， 入边乜捻嘢都有啦，完就有晒有，仆街就《基本法》得流噶， 你有咪唔好笑讲啊，咁即系讲乜？ 对唔住， 我真系听唔到你讲乜。我哋听到嗰几个粗口啫， 最危险系本基本法， 跟住嗰堆咧， 跟住入边啲危险过有圆同埋有山埃啦，全部假嘅， 仲假过嗰啲咩头发屎， 唔系咯，仲要假完之后同你讲话真噶坚噶，系咪先？系咪？唉，真系， 仲要系咁，系咁庆祝25周年， 系咯，跟住我听阿陈黄之峰乜喺度讲话修改基本法啦嘛，佢话方志恒嗰啲学者咧，话点样研究修改基本法嘛？问我心谂。唔都唔系心而家讲啦，我心谂完而家讲啦，使咩修改啫？佢哋识法噶嘛会，使咩你改啫？我中意点样识咪点样识咯，黐线！ 使咩做咗少语啊老人家？ 咁我睇完之后好搞笑，修基本法要修改嘅咩？基本法可以解释，随意解释噶嘛？ 你修改完佢都有 第二种方法，佢中意改咪改咯，系咪先？系啊， 开心啊！ 唔系啊，好似我做啲功课，完全都唔使讲。 你讲咯，又讲咩？ 你讲啊，你讲，你讲啊， 你即系最好。我怕我谂太认真。 你唔好啦，你一定比下去啊！你一讲， 我即系讲 你。你想讲咩？你一系又想讲梁振英，系咪先？ 系咪解释天津嗰个啊？想系咪啊？ 唔使解释啦，即系我得解释就系能 通晒啦呢个。 国泽大战变形金刚， 咪咯？ 唔系你如果解释唔到点解咁大场爆炸，真系如果唔系变形金刚喺度嘅话，同埋高达喺度，我真系谂唔到第二样嘢，真系。是不是先是啊。 Fantastic Four 咯。唔系咯。呢啲嘢 真。唔系每一个嗰啲超人系列都有啲咁嘅爆炸。 唔关美国老屎呢摊嘢。 但系被阻止㗎嘛通常。但今次咪阻止唔到囉。 阻止唔到囉。系啊呢啲嘢。随时可能系呢个职业特工队都有份添啊。即系中国版嘅职业特工队。系呢啲。 即系嗰个系边个 唔知呢啲嘢。呢啲问题。呢啲下次叫夫子上嚟讲啦。 天花板掉落嚟嗰个囉。 叫夫子下次叫夫子嚟讲呢啲嘢。系啊呢啲嘢。讲真系啊。 咁点话呢排政圈有咩风啊？ 有咩风冇去放咗暑假嘛？唔系整咗啲风咪咩咯？麦当娜啦。 咩啊？ 系啊，唔系 边单？ 边单啊？ 唔知啊， 咁多单。 风唔风咁样？放咗暑假，大家都系咪啲嘢？讲真，冇乜好讲嘅啲。 咪系咯，冇嘢 喎。呢啲嘢系。 咪忙紧 Hong Kong U 冇嘢。 Hong Kong U 就得攞 post。 我就觉得泰国真系好严重，我想话。 大爆炸嘛？ 唔系，即系泰国呢单嘢系点咧？ 喺四面佛附近，有12人死，20人伤，有烧焦，系咪又系高达去咗嗰度啊？你知啦， 系收到风啊，闸去咗嗰边避 到去泰国。 嗱，威文又真系有国家机密啦。 哦，点解又 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 我教老人家学嘅啫，大佬。 点解咁多爆炸嘅而家？ 死啦！会唔会拉股有事啊？ 边个系拉股啊？ 拉股。拉姑最中意扮四面佛噶， 唔该谢贤咁兴啦， 系咯，叫谢贤讲两句啦，喂，系啊，呢啲嘢哇好惊，真系啊， 唔得唔得，呢节太教，要讲翻啲正经嘢先得， 正经噶咯，头先嗰啲 系啊，我真系完全唔识讲。 喂，呢个解释真系冇无懈可击啦，系嘛、 嗯？喂，前嗰排斩树点睇？ 斩树除根， 唔系。我又系唱反调啲人嚟嘅喎， 例如 啲 斩得好啊，你唔系嘛？ 冧落嚟边个负责先？砸死人嗰阵时 系咯，其实呢样嘢我个少少矛盾。 砸死边 个？系咯，砸死咗人，你又闹人哋，而家斩咗又闹人哋，咁应该点样咧、 啊？算啦，斩咗就斩咗，不过就唔好挂波咯。 咩话？ 佢哋成个前嗰星期日啲人去挂波悼念啊嘛，即系挂啲波喺度悼念波树啊嘛，唔好挂呢啲嘢啦，叫啲作家喂。 系咩？做啲咁噶？唔系为咗绑丝带啲咩？ 都系交啦，大佬、okay. 死咗树绑咩丝带啫？ 但都系挂波， 分别卡算数啦。呢啲嘢讲真，唔系你呢啲嘢冇得讲嘅。你点解呢单嘢咧？你大家都系喺个 Facebook 嗰度，即系闹下闹下算数，炒唔起咧。因为你最后都系一样嘢啫嘛。 谂落嚟边个负责啊嘛？ 前两年有个大老婆行过去， 系啊系啊，阴公猪。 日本山，不过东本山嗰边啦，东本山嗰边冧落嚟死咗，个 B B 冇事，冇啦，真系棵树冧落嚟。边个负责先？系啊， 我就谂紧，出香港有几多呢啲树咧？ 多嘅，多嘅， 好多榕树都系哦。 唔系，其实唔系噶，都冇怪嘅。有一年咧，好多年前，可能都六七年前噶啦，即系之前一阵咧，喺沙田某一个富豪花园后边条单车径跌棵树都死咗人噶。 嗯， 系冇关系嘅，同喺边度？因为你个市区发展就要面对呢啲问题噶啦。 即系尤其是半山啊、山顶道啊， 一定系嘅啦，一啲一定嘅啦，呢啲系。 你揸车入赤柱咧，其实你谂下两边嗰树 咧，一定 好 Q 滑。 即系你话斩咁啊，你话系咪叫做太过草率咧？咁一定系嘅呢啲。 唔系，我觉得你系咪有一把一样嘅尺去度大家？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一棵树应该斩啦，香港仲有几多树应该斩？你系咪一次过要出嚟政府要面对市民做一次咨询咧？边啲应该斩？边啲唔应该斩？个问题就系话， 但你知嘅，你一咨询棵棵都唔斩得噶咯，黐线！ 唔系咁，你咪棵棵落去斩 Q 晒先。你一系而家讲啦，你讲定佢，等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唔系佢树木，佢嗰个树木板系咪都咩噶？都系已经有优先次序咧。 唔系我听区议员讲就系话唔知礼拜五开会就话会尽快斩。咁佢就估唔到係直头嗰日兜掹就去斩，你知啦。通常呢啲政府部门夜晚唔做嘢㗎嘛，佢哋諗住礼拜一 唔 斩，咁都仲有啲时间够。 佢嗰度夜晚做嘛，因为搬行到嘛， 有车啊嘛， 日头有车行。 但冇咁 efficient 㗎嘛，平时政府做嘢讲嘢之后，可能一个礼拜都 咁。可能佢真系觉得真系会冧落嚟咧。 唔系，我谂最大反应就系大家觉得嗰棵树系健康嘅，即系只系点解你唔考虑下做啲 reinforcement 工程？ 但系啲阴谋论就系话。斩你棵树就系代表斩，即系中文大，因为佢近港大嘛， 好远嘅喺港大， 唔系但系啲港大成日话 嚟嘅啫，即系唔系好远， 都唔系好远条街啫嘛， 唔系好远噶，屌我翻嚟我唔知咩大， 系喎校友嚟啊顶， 屌你 远唔远啊， 佢哋就话挂你一巴嘛就系， 唔系如果用呢棵树挂要挂港大一巴嘅话咧，谂呢样嘢嗰个友咧就真系太咩咯，太天真咯。 太阳 唔拉更嘅呢啲， 佢哋应该派 box 嘅挂一班系嘛？ 系啊，呢啲太你唔系佢同， 总之梁振英做啲嘢就激嬲人 啦。真系唔你望唔算近嘅，肯定唔算近嘅。你搭车会经过，而家唔会经过，点解而家有地铁啊嘛？你以前搭廿三号搭 van 仔就经过， 系咯， 而家 小巴啊廿三号好经嘅， 搭车噶啦嘛，翻学。 最搞笑而家又整咗个避雨亭喺度。即系我话喂，原本嗰个地方等咗二卅个人喺度等车，喂而家有多人喺度等车，系咪要企咗马路啊？你根本嗰个石屎亭根本就系坐咗十个八个人喺度，根本阿 Q 晒啲地方。 呢啲问陈志贵啊，系咁啊！你教人，你都唔系正常人嚟噶嘛？啲系啊， 树博士啊嘛， 咪咯啲阿陈志贵啲教到震嘅啲人嚟嘅，系咪先？ 喂，咁你泛民朋友后边应该走去要抗争一下，对于嗰个避雨亭。 挂波波。 唔会啊，呢区员唔敢做呢啲嘢嘅。 中西区。 因为咧，佢唔系即系最后，都系讲乜就冧落嚟边个咩飞先？ 唔系讲棵树啊，讲个避雨亭啊。 佢哋唔理啲嘢噶嘛？个唔系嗰区陈志贵，你金乃威同埋郑丽琼做咩要踩人嘅区度啫？ 系咪先？ 嗯， 你区员系自己负责自己区啲嘢啫嘛，佢总之自己区冇事咪得咯。陈志贵，你个区有嚿嘢喺度关乜事啫？你话起咪起，唔起咪唔起咯，系咪？即系调翻就陈志贵落嚟，即系立一个区话，喂乜乜乜，今日喂你乜乜，佢都唔会咁做噶嘛，系咪？呢啲嘢点会理呢啲嘢啫？区会倾呢啲嗰时，哦，我十零廿万啫，睇都唔睇啦呢啲。 嗯，好啊，今集早啲完啦，因为点解咧？一间阿谭博喺唔系一间何俊仁会喺呢个录音啊，所以咧系 咩事啊？咩事啊？ 有个特备啊嘛， 特备节目 有特 備，就系咪就系讲高达大战？ 哦， 高达大战， 各行都收到风噶， 系啊， 我捉佢入嚟讲两句啊，真系 嘛？可能仁哥话，其实当年如果高达日本就高达，中国就而家 又复强起来啊， 咪？我想其实讲下 Hong Kong TV 得唔得？ 好， 有冇帮衬啊？你哋 冇 有啊？ 买埋挂 唔系？ 喂，我真系想买啊，但系得唔得噶？ 原来嗰个 pack 系599蚊，但系有好多海鲜，即系同埋咧系今晚九点前落单咧，系10点接咗单之后喺足地，就呢头试咧，嗰头第日到香港，真系即刻落单飞机度系。 我想买啲土咋？ 土同你买啊？ 真系噶？ 俾个直线你，我高层电话。 但系你话唔好食噶。 唔系喎，佢哋一般食。 我想问下苹果点解嗰阵时做唔掂嘅咧？呢啲咁嘅直销。 M 吓 ？M 系啊 ，M 系。 系咯。 佢嗰个 我嗰时啊买啊买 gear 啊买到癫啊！ 点解啊？ 我觉得罗 Jason 蚊支啫嘛， 你买咁多嚟做咩？ 因为有阵时同事啊嘛，一齐帮衬啫，唔知买一买买五十支。 你如果譬如我印象中咧，譬如我 咪可乐好平咯，三几两个几。 唔系因为咧，其实系有一做嘅做啲，所以你话七五九点解有一做？因为 七五九都唔系做嗰味。 唔系，即系讲翻转头，点解超级市场佢嗰个问题喺边咧？因为佢要上架费嘛，超市即系百佳维康要上架费，所以佢慢慢贵啲咯。佢因为有一浸咁嘅钱咧，所以其实咧你要入呢个市场咧系唔难嘅。即系你要有新，因为有，譬如你做生意，你有啲行业系有个入行门槛噶嘛 ，entry barrier 咁样噶嘛，有啲系自然，有啲系你人为，有啲系自然嘅垄断嚟嘅。譬如你做做传媒，你有个少少自然垄断就系咩咧？你有个厂房机器嘅，你入行系要难嘅。你哇，你以一计部印刷机，而家就少咗，而家冇人做印刷啦。你做超市咧，其实你系冇资产噶嘛。你租个铺位，租个铺位啫嘛。 哇！你嗰啲货咯， 唔系嗰啲货，你系 invest 你嘅钱啫，你俾钱先有噶嘛，你唔俾钱噶嘛。唔系嗰啲唔系你嘅资产嚟噶嘛，嗰啲你货嚟，你买翻嚟你搵地方存啫。你唔系买一等嘢翻嚟做啊嘛，你唔使生产噶嘛。所以咧入行嘅门槛其实相对嚟讲咧，大家觉得高咧，因为你租唔到铺位啫。你有个铺位其实你做到噶嘛。 嗯， 点解所以点解士多自己铺可以做到？你唔收假费，佢收人哋入价上假费嘅话，你咪卖平啲咪人嚟。所以点解七五九做到咧？七五九因为佢就唔收上假费，同埋而家佢搵到啲铺，佢唔系要一线铺、商场铺咪做到咯，或者佢有啲商场肯同佢做生意嘅，佢咪做到咯。咁譬如你话啱啱对 M Mark 嗰时做唔到 ，M Mark 嗰时其实做唔到，因为咧嗰阵时即系讲而家十几廿年前啦，十几年前啦，佢系应该有一个环节，除咗啱啱 Raymond 讲话嗰个所谓物流嗰个问题之外啦。另一个问题就是连啲供应商都唔俾货嘛，系啊，因为压啲供应商嘛，你百佳同埋维康咧，就话咧，你俾货 M Mark 咧，我就唔同你攞货。你俾豆豉鲮鱼 M Mark 咩？我唔同你卖豆豉鲮鱼。咁之后你就要咩啦？你 除咗税啊？ 哇！你 M Mark 帮我卖100,000罐，但百佳帮我卖100,000罐嘅，咁佢就唔同你做生意，你净冇货卖。咁嗰时梳成咧就冇咁容易啊嘛。 嗯， 你。香港人又未咁習慣日本、韓國、泰國、台灣任何地方梳成都嚟香港嘛，咁咪唔掂咯。咁如果而家你成個嗰啲叫咩供應鏈係成熟咗咁多嘅話咧，你我見七五九佢直情揾到七五九直情揾到韓國啲廠同佢做佢自己牌子嘅嘛，七五九啲牌子嘅嘛面啊啲洗頭水都係啲廠去幫佢做嘅嘛，咁你做個梳成翻到嚟，你咪做得平咪得咯呢啲。咁你同埋而家你唔同嘅，譬如你百佳有啲，我諗而家百佳都唔做啦，啲生意到佢做，因為我見譬如有啲鋪咧，本來係百佳嘅鋪位咧，其實七五九頂住嚟做嘅而家。 百佳都做大牌子嘅，即係做 唔係百佳成日當生意唔做，咁佢收縮緊。 哦，你讲呢啲 都冇执笠，我唔见佢执笠嘅。 唔系你留意佢百佳，其实你留意佢有啲铺咧系。佢有啲鋪係 執咗係唔開啊，真 唔開翻，或者佢唔開啲細嘅鋪啦，已經佢一做要做啲大嘅鋪。 係啊係啊，咩都多咁咯。 因為大鋪咧， 佢集佢平日揾你 集佢大鋪咧，佢每一個 square meter 佢或者 賺錢係多啲， 賺嘅錢相對講多啲啊嘛。細鋪咧，佢請嘅人可能任做得多，佢但係個 turnover 低啲啊嘛。 哦， 睇啲咧，佢有啲鋪而家，譬如我睇北角同埋鰂魚涌咧，本來有兩個鋪係百佳嘅，而家都七五九頂住嚟做嘅。 嚇， 係啊， 好大個，哦唔係嗰啲， 唔係佢又唔好大中，佢中型嘅啫，但係七五九頂咗百佳嘅鋪嚟做咯已經。 因為而家七五九多咗好啲嘢賣，又賣日常品嗰啲啊。 不嬲有噶啦，不嬲唔係咩？ 唔係啊，嗰間叫七五九。咩卡瓦尔靓啊？ 唔系对面有间卖净卖化妆品噶。 系七五九，其实七五九，我哋同啲朋友、啲同事讲，佢七五九迟啲可能会卖埋楼啊嘛。佢冇嘢唔卖啊嘛，七五九乜都卖嘅。 卖三楼。 云吞面又卖面包，卖系啊，三楼唔出奇。 三楼啊， 三楼唔系你点知啫？切，讲真。 咁你觉得香港 TV 会唔会执笠啊？ 会。 几耐啊？ 睇下黄伟基想烧剩几多钱咯。做唔到啊！呢啲我啲同事睇完佢本 catalog， 好惨啊！ 真系噶，睇完本 catalog 咧，女同事又唔叫，冇一样嘢想买。 哎呀 ，exactly， 我咪就咁讲咯，睇完都冇嘢想买， 冇嘢想买， 但系想买土。 我想买土同埋买嗰个电子榜啫，系咁多。 冇嘢想买，喂，买土唔使谂啦，唔使咁烦噶。呢啲威文有电话俾你啦，正方便啦。 买土喺隔篱买。 唔系啊，难 get 呢啲嘢。唔系啊，我嗰日发觉咧，我嗰日发觉咧，如果你上 Facebook 度咧，你打果栏上去 Facebook 度 search 咧，原来而家咧好多油麻地果栏嗰啲铺咧 做零售， 做呢啲啊， 系喺 Facebook 度咧做宣传做零售咧，系卖呢啲咁嘅日本高级水果嘅。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其实我都系前两句先发现到嘅。我前两句咧就 果栏 日咧揸车星期日下昼，咁啊揸车经过油麻地，经过果栏嗰度咧。泊咗三行车度，又唔系啲果栏出边咧，泊咗三行车，即系嗰个叫窝兜道八号。 又系啊，啲 我知 啊。 原来咧，星期六日咧，星期六日嘅下昼咧，星期六日嘅下昼 就系交收。 好多唔系好多人咧揸车去买生果。 系啊系啊， 买啊，佢哋咧买嗰啲系买。 以前唔做零售噶，但系嗰啲果栏 做噶， 唔系以前 做噶。 嗱，以前咧我唔知做唔做零售，但系而家做零售系点样做零售咧？佢就 系 做啲贵嘅生果。 系。 嗰啲叫做 以色列无花果啊，嗰啲咁噶。 无花果啦， 骑骑嚟 日本啲蜜，日本蜜，嗰啲叫咩？一本嗰啲蜜瓜啦，一棵雪种一个蜜瓜出嚟嗰啲啊，几百蚊个啲啦，系啊，日本买翻嚟都几百蚊个噶， 系啊，同埋啲土咯， 一盒嗰土咧就十二个系嘛， 十二三个， 六个就三百五啊， 咁嗰啲啦，去到一个买，因为咧佢一咧啲人去嗰度买咧，系咪贵嗰啲生果啊嘛，佢就算佢买两盒都系十个啫嘛，咁佢食得晒嘛，佢就算咁嗰啲铺头咧去卖啲贵之后咧，佢個利錢深啲啊嘛，係孖錢。佢賣個佢賣新奇士餐俾你，佢冇乜利錢好嚴嘅。佢賣個天津鴨脷俾你咧，佢冇錢賺嘅。但佢賣啲貴價水果嘅話咧，佢就有錢賺啦。同埋咧，你就唔走去日本超市買咁貴啦。之所以咧，一到星期六日下晝咧，而家果欄嗰度咧係塞曬車嘅。 哦， 係啊。 哦，好，今晚上去揾下。 真係啊，果欄啊，油鹽記果欄哦。 唔知檔好多檔呢啲嘢嘅。 好，今日多謝阿路人甲俾咗寶貴意見啦，好啊， 謝。 我哋睇下点样 煲好靓啊！ 系啊 ，pat pat 啊！ 唔系嗰啲， 你如果你惊塞车咧，你星期六或星期日咧早啲。 哇！你睇下几靓啲土。 唉，唔好阻住我讲晒，啲下水用啦。唉，多谢晒光哥，拜拜。 喂，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